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33集大结局。我把那位开克莱斯勒的人请进了家。您不妨直说吧，到底找我有什么事？ 你看过你孩子写的《我爱美国》那篇文章吗？ 哦，没有，我没看过。他想让我出乎意外。 他倒的确做到了。我不知道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发现，但事实确实如此。 他拿出一个蓝封面的文件夹递给我， 你读一读画了线的地方。 我在椅子上坐好，打开了它。这不知是印刷的呢，还是用那种打出来的字迹很像印刷的新式打印机打的，但两侧的蓝边都被又黑又浓的铅笔从上到下画上了粗线。 我爱美国，作者伊桑·阿伦·霍利第二。个人算得了什么？一个不通过放大镜几乎看不见的原子，宇宙表面上一粒微不足道的斑点，与无限漫长、无始无终的永恒比较起来，还不到一秒。深渊中一个迅速蒸发、随风而逝的水滴，来自尘埃又很快卷入尘埃的一粒沙子。难道这样一个微小纤细瞬息无常的生物能够跟一个将要千年万载存在下去猛进不息的伟大民族，与我们将要生育下来永世长存的无数后代相比拟吗？让我们凝目注视着我们的国家，追慕那些纯洁无私的爱国志士们的品德，拯救我们的国家抵御一切正在降临的危难吧。如果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不能随时准备心甘情愿的为国牺牲，我们还有什么价值？ 我约略翻了一下整个稿子，发现到处都画着黑线做的记号。 看得出是哪儿抄来的吗？ 没有，读起来挺眼熟，仿佛是上个世纪的哪些文章里见过。 完全对，这是亨利·克雷1850年的演说。 那其他地方呢？全是抄克雷的吗？ 不，全是东拼西凑的，有的抄 Daniel Webster， 还有抄 Jefferson， 而且上帝保佑，还有一段是抄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的。我不知道当初怎么就会让他混了过去，大概是因为这些征文有成千上万吧。谢天谢地，我们总算及时发现了，特别是在发生过各种问答节目作弊这些事件之后。 是，这确实不像一个孩子的文风。 我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的，而且要是不接到一张明信片的话，很可能他就被混过去了。 明信片？ 一张风景明信片，上面照的是帝国大厦。 是谁寄的？ 用的是假名字。 从什么地方寄出的？ 纽约。 让我看看。 他已经被严加保管起来了，以防将来发生什么麻烦。你不会想弄出什么麻烦来吧？对吗？ 你来是什么目的呢？ 我来是想请你忘了这件事。我们准备把这件事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搁下，然后把它忘掉算了，要是你同意的话。 这样的事是不容易忘掉的。 见鬼，我只是想请你闭口不提这事儿，别给我们惹出什么麻烦来。这真是个坏年头啊，逢到大选的一年，总是谁都想寻根究底找点麻烦。 我合上那色彩鲜艳的蓝色封面，把文件夹还给了他。我不会给你们找什么麻烦的。 那人咧嘴一笑，露出整整齐齐两排珍珠似的牙齿。我早料到了，我跟他们说过的，我挺敬重你的，你有很好的履历，挺不错的家世。 你现在可以走了吗？ 我应该告诉你，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谢谢你，我也同样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什么事，只要你们能加以掩饰，就等于没发生过一样。 我不愿意在你这样生气的时候马上就走。我是在通讯联络部工作的，我们可以想出点什么适当的方式来，比如奖学金之类，某种体面的方式。 难道罪恶还能举行罢工来要求提高工资吗？算了吧，只请你现在就走吧。对不起。 我们准会想点什么办法的。 我也相信你们准会这么干。 我送走了他，又重新坐下来， 关了灯，静听屋里有没有什么声息。全屋子就仿佛是一个心脏在砰砰跳动似的，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心脏加上这座老房子夜里的响动声。 突然，我听见一阵凌乱的脚步声，接着是像一匹受惊的小马驹那样的吸气声，然后听到一阵快速的脚步跑过大厅，跟着就寂静无声了。我踏着叽咕发响的鞋子走上楼梯，跨进 Alan 的卧室，开亮了电灯。他蜷缩在一条床毯的下面，头埋在枕头底下。我想拿掉枕头时，他紧紧地抓住不放，我只好使劲把他拉开。他嘴角有一条淌下来的血印。 我在浴室里滑了一跤。 我看见了，你伤得厉害吗？ 大概没有。 那么说不用我管喽？ 我是生怕他会被抓去坐牢啊。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特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阿伦正光着身子坐在床沿上，只留了条小马裤，他那双眼睛让我想起了一只被逼到了屋角准备负隅顽抗抵挡扫帚的老鼠。 那条讨厌的毒蛇， 你刚才都听见了吗？ 我听到那条毒蛇干了些什么。你听到你自己干了些什么吗？这只被赶急了的耗子反咬起来了。 谁在乎这个？谁都在这么干，就像分甜饼那样，抢多抢少，凭运气。 你真这么相信吗？ 你没看报纸？谁都只顾往上爬，只要去看看报纸好了。 要是谁想学清高，就劝他去看看报纸吧。 我敢打赌，你自己从前也准抢到过点好处，因为大家全是这么干的。 我才不想一个人去替大家受罚呢。 我什么也不在乎，只除了刚才那条毒蛇。 Mary 不大容易惊醒，但这会儿还是惊醒了，说不定他压根儿就没睡着。他正在 Alan 房间里，坐在床沿上，街灯的光线清楚地照出他的身形，树影在他脸上晃动，他就像一块岩石，一块屹立在激流中的巨大的花岗岩。一点也不错，他的确坚硬不屈的像一副脚镣，毫不放松，毫不退让，结实可靠。 你准备就去睡了吗，伊桑？ 那么刚才他也一直在听，还不想就睡呢，我亲爱的宝贝。 你又要出去吗？ 是的，去走一走。 你该好好睡一觉，外面还在下雨，你一定要走吗？ 是的，那有一个地方，我一定要去那儿。 带着雨衣，别又忘了。 好的，我的宝贝。我当时没有去吻他，有那个蜷缩在床毯底下的身形在旁边，我无心去吻他。不过我拍了拍他的肩，摸了摸他的脸，他坚硬的就像一副脚镣。我到浴室里去了一会儿，拿了一盒刀片。当我走到大厅里，正按 Mary 的吩咐去拿壁橱里的雨衣时，忽然听见一阵挣扎，一阵纷乱，还有急急奔跑的声音。紧接着 Alan 啜泣失声的一下子扑到我的身上，他把流血的鼻子埋在我的胸前，用两臂环抱着，紧紧箍住我的双肘，他那纤细的身躯浑身打颤。我抓着他的额发，拉起他的头来，大厅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 带我一起走。 傻瓜，那怎么行？不过你要是肯跟我上厨房里去，我给你把脸洗洗干净。 带我一起走，你不会回来了。 你说什么呀，怪东西，我当然会回来的，我每次都回来的。你还是上床去睡吧，那样你就会觉得好过一些了。 你不肯带我走吗？ 我现在去的地方，他们是不放你进去的。你想要穿着睡衣站在外面吗？ 你不能那样。 他又紧抱着我，两手在我的手臂上、腰身上抚摸着、拍打着，把他的小拳头伸进我的口袋里。我担心会被他发现那些刀片。她是个常常喜欢摸摸人、拍拍人的小姑娘，而且是常常会叫人出乎意料的小姑娘。突然间，她放开了我，退开一步，昂起头，两眼向我直视着，一滴眼泪也没有。我吻了吻她那弄脏的小面颊，感到嘴唇触到她已经干了的血迹。我转过身来，向门口走去。 你不想戴手杖吗？ 哦，不，艾伦，今晚不戴了，去睡吧，宝贝儿，去睡吧。我急忙逃走了，我想我大约是要逃开他，逃开 Mary。 我已经听见 Mary 正在不慌不忙地从楼梯上下来了。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听众朋友，与其竭力考察小说中所写是否有其人有其事，还不如去仔细查看一下他的周围邻里和探索一下自己的内心，因为书中所写的是当今一大部分美国社会的情景。 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 潮水已经在上涨，我趟进港湾中温暖的海水里，费劲地向那个地方走去。海浪在它的入口处缓缓地反复冲进去又退出来，立刻湿透了我的裤子。夏天的海水充满像醋栗那么大的水母，晃动着它们的触须和刺包。每当它们被水冲进我的腿和肚子旁边时，我感觉它们像灼人的小火花似的刺得我的皮肤上生疼。而那缓慢的海浪一直像呼吸似的在那地方涌进涌出。这会儿雨已经减小到只像一层蒙蒙的薄雾，天上的星星和市镇里的灯光都映入雾中，又均匀地反射出来，成了一片暗淡的汉西色的朦胧光影。我可以看见第三块礁石，但是从那地方望去，无法把它跟正在美人阿黛尔号沉船的龙骨上方的海峡形成一线。一个较强的浪头打来，使我双脚离地，似乎变得自由自在，再也不受我的支配。接着一阵疾风不知从哪儿刮来，像驱赶羊群似的驱散了那层薄雾。这时我才看见了一颗星星，迟迟的过迟的才出现在天边的星星。一艘不知什么游艇扑扑扑地驶了进来，从他那庄重徐缓的引擎声听来，大概是一只带风帆的游艇。我看得见他的桅灯显露在残缺不齐的防波堤顶上，但他船舷的红绿灯却太低了，我的视线无法看到。水母的刺包刺得我身上的皮肤发烧，我听到船锚入水的声音，接着桅灯就熄灭了，但马鲁罗的光却仍然亮着，还有老船长的光。说世上有一种光的汇合，有一种全世界的篝火，这话是不对的，每个人都只发他自己的光，他自己那孤独的光。有一群乱哄哄正在找食的小鱼沿着岸边游过。我的光是已经熄灭了，世上再没有比燃尽的灯芯更黑的东西。我在内心深处说，我要回去，不，不是回家，而是回到那原来燃起我们的光来的彼岸的家。光一旦熄灭，就会显得比原来根本没有点燃时更要黑暗的多。世上到处充满了黑暗的残骸碎片，最好的办法，古罗马的马鲁罗上代祖先们看来一定知道，那就是会出现一个大家都可以光荣体面的隐退的时刻，毫无戏剧性的场面，也并非对自己或者对家族的惩罚，只是单纯的一声再见，然后是一个热水浴和一条割开的静脉管，也就是一个温暖的海和一枚刀片。涨潮的巨浪呼啸涌进那个地方，托起我的下身和双腿，把他们打向一边，却带走了我湿淋淋卷作一团的雨衣。我侧身滚到一边，伸手到口袋里去摸我的刀片。又一阵激浪把我向那个地方最里面的墙冲去，同时大海的起伏动荡加剧了，我必须跟海水挣扎才能出去，但我非出去不可。我在齐胸的岸边激浪中跌跌滚滚，拍击着水前进，而阵阵汹涌的波涛却要把我向破旧的防波堤冲去。我必须回去，否则另一个光也会熄灭。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是，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86年，演播浩然。 我们上普法尔茨人很少发牢骚，人们都这么说。不过这有些夸张。先是沃克斯多夫，他们想在那儿回收利用这种鬼东西，然后切尔诺贝利就来到我们的头上。一直到5月，这块云罩着整个巴伐利亚，也包括福尔肯地区和其他地方，只有北部少一些。但是据说他在向西到边界的地方就停住了，至少法国人是这么说的。嘿，谁相信呢？总是有这种站在圣弗洛里安一边的人。在我们阿姆利格地方法院的那个法官始终反对 WAA，它的全称是回收利用装置，因此他在星期天为那些在回收利用装置外面的篱笆前露营的小伙子送去像模像样的饭菜。小伙子们用铁棒敲击篱笆，大吵大嚷，报纸上称之为耶利哥的鼓声。因此地方法院的贝克斯坦因极其粗俗地对他进行攻击。此人一直就是一个好斗的家伙，因此后来当上了内政部长，他还恶毒地说，必须在存在上彻底消灭像威廉法官这样的人。一切都是由于瓦克斯多夫，我也去了，但已经是在切尔诺贝利的云飘到上普法尔茨和美丽的巴伐利亚森林上空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去了。有人说，在我的晚年，这种事实际上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向来都是在秋天去采蘑菇，这是我们家的传统，所以现在这就意味着，注意，再多一点就是发出警报，因为这种叫做色的鬼东西被雨水从树上冲了下来，极其恐怖的，是森林的地面带上了放射性。不管是青苔、落叶还是松针，因此我也觉悟了，带着一把铁锯要去篱笆那边。其实我的几个孙子都冲着我喊道，别这样爷爷，这不是你干的事儿。这话可能是对的，因为又一次当我混在年轻人中间一起高喊不得厨房不得厨房的时候，我被那些从雷根斯堡专门派来的高压喷水车冲倒在地上。水里加了一种所谓的刺激物，是一种很有害的有毒物质，即使没有从切尔诺贝利的云中滴落在我们的蘑菇上面，并且一直留在了这里的色这么恶劣。 因此人们后来不得不对巴伐利亚森林和瓦克斯多夫周围的森林里的所有蘑菇进行了放射性测量，不仅仅是对美味可口的高脚小伞菇和瓶状淡子菇，因为野兽也吃我们不能吃的红菇，污染情况如此严重。尽管如此，我们还想去采蘑菇。有人发了一些表格告诉我们，那些在十月份长出来的而且特别好吃的栗子菇，绝大多数都吸收了浓缩的铯。羊口菇大概是受到污染最少的，因为它不是从森林的土壤里长出来的，而是一种生长在树墩上的寄生菌。嫩的时候味道很好的墨水菇也没有受到污染，然而受到严重污染的，要说我吧，还是山羊唇菇、红角牛肝菇、蟹乳菇，这些蘑菇都喜欢生长在新长出来的针叶树的下面，甚至还有桦木菇。红帽菇受到的污染较少，但是可惜鸡油菇受到的污染程度很严重，有的地方又把它叫做鸡蛋菇或者是胡椒菇。鲜审菇也受到了严重的污染，要是有人采到这种又被叫做石头菇的蘑菇，这是一种真正的上帝赐予的运气。这样最后在瓦克斯多夫什么也没有建成，因为核工业界的那些先生在法国可以更便宜的回收利用他们的那些鬼东西，而且在那里也不会像在上古尔法茨遇到这么多的麻烦。这里现在又平静下来了，甚至对切尔诺贝利和我们头顶上的那块云，今天也不再有人谈论了。但是我们全家所有的孙子孙女儿再也不去采蘑菇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家的这个传统从此结束了。我仍然去，孩子们把我撂在了一家老人院，在他的周围有许多的森林，我找到什么就采什么，面包菇、棕帽菇，在夏天就已经有先生菇，到了十月还有栗子菇。在我的那个很小的厨房里，我把它们煎一煎，给自己和老人院的其他几位腿脚不太利索的老人吃。我们所有的人都已经早就超过了70岁了。我们自己问自己，反正我们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色这玩意儿还能对我们有什么损害呢？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87年，演播刘杰。 我们在加尔各答寻找什么？是什么吸引我到那里去的？把母老鼠和对德国屠宰牲畜的节日的厌烦抛在身后，我画垃圾山，画街头露宿的人们，画从阴户里伸出舌头的女神卡里。我看见乌鸦站在成堆的椰子壳上面，大不列颠帝国的余晖掩映在绿草丛生的废墟里，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厌恶，我一时说不出任何话来，我开始做梦。但是在我开始引起许多后果的做梦之前，首先应该承认那种令人痛苦的嫉妒，因为过去和现在总是在看各种各样书的乌特，在忍受加尔各答的生活期间越变越瘦，而且一本接一本的看冯塔纳的书。作为对印度的日常生活的平衡物，我们在行李当中带了很多的书，但是他为什么只看这个信仰胡格诺教的普鲁士人的书呢？为什么在开着的电风扇下面 对这个勃兰登堡地区的编年史作家的漫谈闲聊如此入迷，为什么要在孟加拉的天空之下，偏偏又是陶多尔·冯塔纳？我在白天开始做梦，但是在我叙述这个梦之前，必须说明，我一点儿也不反对作家冯塔纳和他的小说，绝对不反对。他的几部作品我是很迟才读到的，我还记得很清楚，《埃菲打秋千》，在哈维尔河上划船，和燕妮·特莱贝尔夫人在哈伦湖畔散步，在哈尔茨山中避暑。乌特什么都知道，每一句牧师的话，每一次火灾的原因，坦格明的一定会化为灰烬，在不可挽回的里面，一次没有火焰的燃烧所产生的后果，甚至在持续性的停电期间，在沉默下来的电风扇下面，当加尔格达陷入黑暗，他仍然在烛光下又看了一遍童年，不顾几个西孟加拉人的阻拦，逃到了斯维纳明的码头，要不然就是从我这儿逃走，回到了侯伯摩瑞的波罗的海的海滩。中午我躺在蚊帐里面，梦见了一些凉爽的北方的东西。我从我的阁楼画室的窗户朝下面掩映在果树之中的微微斯弗莱特的花园望去，虽然我已经多次在不同的听众面前而且略有变化地叙述过这个梦，但是有的时候却忘记提一句，维维斯弗莱特这个村子位于施莱斯威西和斯泰因，就在史多尔河旁边，这是易北河的一条支流。我就是这样在梦中看见了我们的赫尔斯泰因的花园，看见了花园里的果实累累的梨树，乌特面对着一个男人坐在树荫下的一张圆桌的旁边。我知道叙述梦境总是很糟糕的，尤其是这种在蚊帐里头浑身是汗时做的梦，一切都讲得太理智，但是这个梦并没有被任何次要情节搞乱，第二个画面或者是第三个画面都没有像梦一样的闪烁，它更多的是呈直线性向前运动，而且引起了许多后果。因为我觉得那个和乌特坐在梨树下聊天的男人很面熟，那是一位白发苍苍的绅士。乌特和他聊啊聊啊，与此同时乌特变得越来越漂亮。人们测出加尔戈达在季风季节的空气湿度为 98%， 因此蚊帐里电风扇如果有的话吹得它微微的飘动。我梦见了一些凉爽的北方的东西，这也就毫不奇怪了，但是这位微笑着和乌特坐在梨树下面亲切聊天，阳光在他的白发上嬉戏的老先生，一定很像特奥多尔·冯塔纳吗？嗯，就是他。乌特在跟他谈恋爱，他曾经跟我的一个很有名的同事有过一点事儿，此人到了晚年才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小说，而且是长篇小说。在他的几部小说里写的都是有关通奸的事情。迄今为止，我一直没有在这个梦中的故事里面出现，或者仅仅是作为身在远方的旁观者。他们俩自己有足够的事情要做，因此我这时极度地梦见了我自己，也就是说，聪明或者狡猾的在梦中命令我把正在出现的妒忌隐藏起来，聪明的或者狡猾的采取行动。因此 我抓起了一把在梦中离得很近的椅子，带着它冲下楼梯，在花园里那棵梨树的凉爽的树荫下面，坐在了这对梦中情侣，也就是乌特和凤塔娜的旁边。从此以后，我在叙述这个梦的时候，总是这么说：我们开始了一种三个人的婚姻，这两个人再也摆脱不了我了。乌特甚至很喜欢这种解决办法，我也越来越熟悉冯塔娜。是的，我开始读他的一切可以得到的东西，那还是在加尔各答的时候。比如他写给一个名叫莫里斯的英国人的信件，他在信里显得对世界政治非常内行。有一次，一块乘人力车去市中心的作家大厦，我问他怎么看待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和孟加拉分裂成为孟加拉国和西孟加拉。我和他的观点是一致的，这种分裂可能很难同目前德国的分裂相比，而且也几乎不可能设想会出现一次孟加拉的重新统一。当我们后来绕道返回施多尔河畔的维维斯弗莱特的时候，我很乐意地带着他，也就是说，我慢慢地习惯把他做一个很有趣的、有时很幽默的家庭常客。从这个时候起，我也自认为是冯塔纳迷，直到历史在柏林和其他地方证明自己是反刍动物的时候，我才摆脱了他。我在获得乌特的友好同意之后，要求他信守聊天时的诺言。我把他这个失意潦倒的人写进了我们这个正在走向结束的世纪。从此以后，他被抓进了长篇小说辽阔的田野，为了他的永生而活着。他再也不可能使我在梦中心情沉重，因为他作为封底，在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在一个年轻的姑娘的引诱下，隐匿到 Seven 山里去了，和那里的最后一批幸存下来的胡格诺派教徒生活在一起。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88年，演播刘杰。 在那堵墙作废的前一年，在到处都非常高兴之前，在人们彼此感觉到陌生之前，我就开始画这些很容易就能够看得见的东西：断裂的松树，连根拔起的山毛榉，朽木。几年以来，森林死亡已经变成次要的话题，鉴定报告引来了意见相反的鉴定报告，要求限制时速为100公里，因为汽车废气对森林有害，再次毫无结果。在这个时候，我学到了几个新词儿：酸雨、恐惧本能、细微的菌类引起的植物腐烂症、针叶白喉。政府每年出版一份森林受害报告，后来为了减少人们的担心，改名为森林状况报告。因为我只相信可以画的东西，所以就从哥根廷驱车去了哈尔茨山，在那里的一家专门接待避暑和滑雪的客人，现在几乎没有人住的旅馆里住了下来。用西伯利亚的炭笔，一种木头制品，画那些倒伏在山坡上的和山脊上的东西。在那些林业部门已经消除了损害，把倒伏的树木运走了的地方，到处都只剩下树墩，一个紧挨着一个。他们按照宽松的公墓规章占据了很大的面积。我一直来到边界警告标志的前面，我看见森林死亡 在这里越过国境的蔓延，越过了沿着山脉和峡谷蜿蜒起伏的铁丝网，越过了布满地雷的死亡区，越过了那道不仅将哈尔茨山脉，而且也将整个德国乃至欧洲分开的铁幕，无声无息的，也没有响一声枪声，光秃秃的山峦使得头向那边的视野非常的开阔。我没有遇到任何人，既没有遇到那些神话传说当中的女妖，也没有遇到一个踽踽独行的烧炭工人，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了。我没有带任何歌德和海涅的读物，为这次哈尔茨山之行做准备，唯一带的东西就是粗糙的绘图纸，满满的一小盒弯弯的炭笔和两罐是绘画不掉色的固着剂，上面的使用说明宣称不含有任何有害注喷气体，当然也就不会对环境有害。稍后，但是一直还在射击命令的有效时间之内，我和乌特也带着这些装备去了德累斯顿，从那里发出的一份书面邀请帮助我们获得了入境签证。我们的东道主是一位严肃的男画家和一位开朗的女舞蹈家，他们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埃尔茨山中一个适合居住的茅屋。在紧靠捷克边界的地方，我立刻好像我还没有看够似的开始画这片也正在逐渐死亡的森林。树木还像倒下来时那样横七竖八地躺在山坡上，风吹断了山脊上有一人多高枯死的树干。这里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只有老鼠在德累斯顿这位姓格舍尔的画家的茅屋里不断地增多。但是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了，从两个全民所有的工业区排放出来的废气和堆放在这里的残渣废物已经越过边界做完了全部的工作。当我在一张接着一张画画的时候，乌特在看书，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看冯塔纳的书了。一年之后，在莱比锡等地示威游行的公民们高举的标语牌和横幅上面可以看见锯断官僚保护树木的文字，但是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国家还在艰难地把他的公民们团结在一起，越过边界的损害看起来还要持续很久。其实我是很喜欢这一带的，埃尔茨山里的村庄房顶用的都是木瓦，这里长期以来一直很穷，这些村庄被叫做侯爵屯、忠神村或者叫做障碍庄。通往布拉格的过境公路从附近的边境小镇钦瓦尔德经过。啊，20年之前在8月的一天，国家人民军的摩托化部队按照命令就是从这条不仅仅是供游客通行的公路开过的。50年之前，在1938年的10月的一天，德国国防军的部队朝着同样的目标启程，以至于捷克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忆往事，再次犯罪，双份的暴力。历史喜欢这种重复，即使当时情况完全不同，例如当时的森林还是处于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